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1号就柬埔寨诺罗敦拉纳列亲王逝世向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致唁电。习近平表示，拉纳列亲王是柬埔寨王室重要成员，也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为推动中柬关系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我高度重视巩固和发扬中柬传统友谊，愿同你一道不断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向前迈进。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2月3号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视频会晤，并以视频连线形式共同见证中老铁路通车。 11月29号，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8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发表题为《同舟共济，继往开来，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会议结束之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接受中央媒体采访，阐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倡议主张及其重要意义影响。 本次会议是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以来中非友好大家庭的又一次聚首，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在境外共同举办的最大规模实体外交活动，也是我国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又一次重大外交行动。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立足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为中非关系行稳致远、中非合作提质升级、中非人民世代友好擘画蓝图凝聚共识，展现出重情尚义的大国领袖情怀。一是把握时代航向，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关于中非关系的重要判断和对非外交的政策理念，契合中非友好的核心要义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中非团结坚如磐石的真实写照，是中非友谊薪火相传的根本遵循。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4点主张，道出了中非双方的共同心愿，回答了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当务之急、根本路径和奋斗目标，指明了中非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二是传承友好基因，弘扬中非友好合作精神。习近平主席提出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主持公道、捍卫正义、顺应时势、开放包容的中非友好合作精神，这是首次对中非关系精神内涵进行系统梳理，对中非合作本质特征作出精辟概括，必将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当前国际形势风云激荡的关键时刻，中非友好合作精神为国与国交往指明了人间正道。三是秉持患难与共，携手战胜新冠疫情。习近平主席郑重宣布，为帮助实现非盟确定的2022年60%非洲人口接种疫苗的目标，中国将再向非洲提供10亿剂疫苗。这是疫情发生以来由一国单独承担的最大规模对非疫苗援助计划，是国际抗疫合作的大手笔，必将为非洲消除免疫鸿沟、全球战胜疫情注入强劲动力。四是深化务实合作，共促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同非洲国家共同实施卫生健康、减贫惠农、贸易促进、投资驱动、数字创新、绿色发展、能力建设、人文交流、和平安全等9项工程，为未来3年中非合作描绘了宏伟蓝图，得到非洲国家高度评价。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契合非洲国家最紧迫的发展需求，对接我国新发展格局建设，顺应国际发展合作大势，是中国对非投入力度不减、中非合作势头不降的有力宣示，必将为非洲疫后经济复苏赋予新的动能。五是坚持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世界需要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也是中非双方孜孜以求的共同目标。习近平主席发出的时代强音，代表了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共同心声，是中非双方捍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正当诉求，是对当前国际形势中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霸道行径的有力回击，必将引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共鸣。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2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清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和保障农民工工资及时足额支付的措施，审议通过“十四五”职业技能培训规划，加快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会议指出，治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直接涉及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按照保市场主体要求，依法依规加大对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的整治力度。一，要严格执行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整治滥用市场优势地位恶意拖欠账款行为，机关事业单位从中小企业采购货物、工程、服务，应当自交付之日起30日内支付款项，最长不得超过60日。机关事业单位和大企业不得强制中小企业接受商业汇票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不得滥用商业汇票变相占用中小企业资金。大企业应在年度报告中公布逾期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二，要压实地方属地和部门监管责任，加强审计监督，对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要依法查处并问责，严重失信的要公开曝光。三，要强化长效机制建设，抓紧制定完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法规相关配套政策，从根本上防范拖欠账款问题。会议指出，保障农民工及时足额拿到工资是关系农民工家庭基本民生的大事。岁末年初正值各类项目工程资金结算期，要开展冬季专项行动，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治理力度，以工程建设特别是政府性投资和国企项目为重点，全面核查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制度落实情况，依法依规严惩欠薪行为，对失职失责公职人员予以问责，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会议指出，十三五期间，职业技能培训取得长足进展，开展职工、农民工、贫困劳动力等补贴性培训近1亿人次，对稳岗促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十四五时期，要坚持就业导向，适应市场需求，支持各类职业院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开展培训，发挥企业培训主体作用，健全职工技能培训机制。要落实培训经费税前扣除政策，对购买培训相关设备予以税收支持。研究继续运用失业保险基金开展稳岗和职业技能培训，要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提升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能力，培训农民工3000万人次以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连日来，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分别在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中央政法机关、全国政协机关等部门对全会精神进行系统宣讲和深入阐释。 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11月26号、30号分别召开会议，在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做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刘鹤强调，全会全面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狠抓落实，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20大召开。 这次全会决议的重点是总结新时代历史性成就和积累的经验，特别重要的是呢，强调了两个确立。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所以在引导大家学习的过程中呢，这两个确立是重中之重。 11月30号，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中央政法机关做宣讲报告。郭声琨结合政法工作实际，对全会精神做了宣讲和阐释，强调要深入领会全会提出的重要思想和重大论断，特别是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履行好职责任务。 两个确立是党的18大以来最重大的政治成果，最重要的历史经验，为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培根铸会，一心聚力。 中央宣讲团成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张庆黎11月30号在全国政协机关做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张庆黎指出，两个确立是总结新时代的最大政治成果，坚强的领导核心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根本性问题。 政协组织党员干部必须时刻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情况。按照规划，到202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绿色城市、森林城市、海绵城市、智慧城市、人文城市、宜居城市功能基本形成，北京市级党政机关和市属行政事业单位搬迁基本完成，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人口转移取得显著成效，城市副中心质量体系初步构建，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制度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现代化城市副中心基本建成，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人口转移的作用全面显现，城市副中心质量体系完善成熟，与周边地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1月30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2例，含3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91例。截至11月30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868例。截至11月30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5亿797万5000剂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1月起，我国对4季度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实施阶段性税收缓缴措施。政策实施首月，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累计缓缴税费471.4亿元。 银保监会司法部联合规范涉及保险理赔司法鉴定工作，明确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非法干涉，不得有收受他人财物、出具虚假鉴定意见、谋取不正当利益等违法违规行为，通过联合执法等措施严厉打击司法黄牛、利用鉴定进行保险欺诈等违法违规行为。 民政部等部门日前出台意见，要求到14五末实现养老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综合监管全覆盖，通过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目前我国有养老机构和设施约32万个。 教育部今天发布通知，将启动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工作，每个省份首批遴选3到5个县市区探索先进经验。截至2020年底，全国96.8%的县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下一步将着力实现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转变，到2035年全面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近日，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最大的临时交通场站完成首次演练。这次演练主要是为国际奥委会贵宾、新闻媒体记者、转播商等6大类注册人员提供酒店场馆之间的用车保障。张家口赛区共有8个临时交通场站，分布在崇礼城区至太子城冬奥核心区沿线，预计可满足1396辆大巴车、2602辆小型车停车及转运工作。 12月2号到5号，2021-2022国际雪联跳台滑雪洲际杯和2021-2022国际雪联北欧两项洲际杯将在张家口赛区的古杨树场馆群开赛。目前，古杨树场馆群已完成造雪制冰工作，永久设施和临时设施以及通信网络、应急预案等全部就绪，满足测试赛和冬奥会比赛要求。 今天是世界艾滋病日，今年我国宣传活动的主题是生命至上，终结艾滋，健康平等。截至今年十月底，我国报告现存艾滋病感染者114万例，艾滋病疫情总体控制在低流行水平，性传播成为我国目前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国家聚焦重点地区、重点人群和重点环节，全国抗病毒治疗覆盖率达到90%以上。 为打造全国上下贯通、左右连通应急体系，提高险情事故处置效率，农业农村部决定推广应用全国渔业安全事故直报系统，开通全国统一的渔业安全应急值守电话95166，开设全国渔业安全应急中心，简称一网一号一中心。自2022年1月1号零时起，在农业农村部和沿海省份同步启用。 海关总署公布，自今天起，海南自由贸易港杨浦保税港区先行先试的一线放开、二线管住进出口管理制度将扩大到海口综合保税区、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试点，通过实施自贸港零关税和加工增值货物内销出区享受免征关税等优惠政策，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 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通报浙江余姚施奥遗址、广东英德盐山寨遗址、甘肃庆阳南左遗址等5项成果，展现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不同阶段新石器文化起源、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实证。中国第八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第一梯队今天凌晨飞赴任务区，这批维和人员由步兵、装甲兵、工兵和医疗兵等组成，在为期12个月的任务中，他们将担负警戒巡逻、武装护卫、隔离冲突、解救撤离等维和任务。 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的多国政要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对深化非中互利合作、实现非洲发展有重大意义，期待双方巩固团结友好，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在达喀尔的会议现场，与会人员对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报以热烈的掌声。他们表示，习主席总结的中非友好合作精神并提出促进双方关系的4点主张令人深受鼓舞。习主席宣布的对非洲提供10亿剂疫苗等重大举措彰显了非中团结精神，必将为非洲战胜疫情注入强劲动力。 习近平主席发表了有力的主旨演讲，在健康卫生领域，中国将再向非洲提供10亿剂疫苗，还将向非洲国家派遣医疗队员和公共卫生专家，这都是非洲国家人民期盼的，我们之间的友谊会越发深厚。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主旨演讲中提出的主张和措施非常重要，我们愿和中国合作，保证相关措施的落地实施。我们需要展示我们的价值观，那就是为了人民的福祉。中国将再向非洲提供10亿剂疫苗，对缓解非洲疫情是雪中送炭。 多国与会政要表示，会议通过的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体现了非中合作是建立在平等协商基础上的。作为这一愿景首个3年规划，中非将共同实施的9项工程全面涵盖了中非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为中非合作开创新领域。他们愿与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我想借这次机会感谢中国，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提到的9项工程，这为解决非洲发展问题提供了切实的解决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带来了更多的希望，一项项行动都是要帮助非洲发展，中国和非洲以及非洲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我们和中国之间有着兄弟般的情谊，我们有团结在一起的力量，还有共同的发展愿景。 中国对我们来说是伟大的合作伙伴，是可靠的伙伴。有些人企图离间我们和中国之间的紧密关系，但我们不会同意，非中友好会继续下去。 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30号以视频方式出席第13届俄罗斯在召唤年度国际投资论坛全体会议时表示，俄罗斯与中国互相尊重彼此利益， 目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中两国的合作已经成为世界稳定的重要因素。 我们会坚持发展对华关系，这是必要的。我们对两国关系发展水平感到满意，双边合作将更加深入和丰富，为俄中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俄中双方也会进行战略安全对话，保障安全环境。俄中双边关系发展稳定是当今世界稳定的重要因素。 普京说，俄中两国在很多方面有着基本相同的立场和原则，在很多领域进行合作。俄罗斯支持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做出的努力。普京还表示，西方国家近年来一直鼓吹中国威胁论，对中国施加的制裁完全错误且违反国际法。西方国家结成联盟针对其他国家的做法，只能使局势更加紧张。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亿6143万5768例，累计死亡病例5207634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4855万例，死亡病例超过78万例。11月30号，美国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116588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1539例。韩国今天报告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5123例，现有危重病例723例，这两项数据均为新高。韩国还报告了4例疑似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病例。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11月30号宣布，荷兰研究人员在11月19号和23号采集的两个样本中检出了奥密克戎毒株。这意味着，在南非11月24号向世卫组织报告之前，这一毒株就已在荷兰出现。该机构首席病毒学家雷乌斯肯说，其中一名病例没有南非旅行史，可能是在荷兰本地感染的。不过具体的传播链还不清楚。此外，比利时和德国也表示，两国在11月24号之前采集的样本中检测到了奥密克戎毒株。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11月30号，77国集团和中国第45届外长会视频会召开，中方代表表示，77国集团和中国应排除干扰，加强团结，在联合国平台发出响亮声音，为发展中国家加快疫后复苏，落实2030年议程营造良好环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联合国致力于与77国集团和中国密切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77国集团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合作组织，有130多个成员国。11月30号，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附近一所高中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名学生死亡，8人受伤。3名死者的年龄在14岁到17岁之间。警方说，嫌疑人是一名15岁的高二男生，他当天携带手枪到学校，开了大约15枪到20枪。嫌疑人被捕时没有抵抗，作案动机也还不清楚。美国支持控枪组织称，这是今年美国最严重的校园枪击案。今年以来，美国各地已发生近140起校园枪击事件，导致20多人死亡。欧盟统计局11月3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等因素影响，11月欧元区通胀率持续攀升，按年率计算达4.9%，创25年新高。其中，能源价格同比上涨27.4%是拉高当月通胀的主要原因。欧洲主要经济体之一德国11月通胀率为6.0%，为近30年来新高。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